第23集。 看着面前的两个人神色坚定，孟昭有些欣慰。他看了一眼时间， 走吧，一起吃饭去，今天好好犒劳一下你们。 周启阳顿时就来了兴趣。 吃啥，赵哥？ 我想…… 还没等周启阳说完，孟昭看向了陆时琛。 陆顾问有没有什么想吃的？ 哎，陆顾问，你是不是还没吃过我们局里的食堂啊？我们市局的伙食可是跟旁边市政有的一拼呢，不尝尝有点可惜啊。 听了程韵的建议，周启阳一脸的失望。 赵哥说好了要好好犒劳我们，结果你要去吃食堂。 就吃食堂吧。 行，那下次再带你们出去吃吧。 孟昭站起身走出了办公室。 这还差不多，其实食堂的饭也不错啊。 到了食堂，几个人拿了餐具开始打饭。周启阳滔滔不绝地给陆时琛介绍：“ 打菜窗口那儿有个豆腐西施，每次打包浆豆腐的时候， 怎么样？ 给昭哥的总会比给我们的多打一半。土豆粉窗口的刘阿姨，老想把女儿说给昭哥，没事就来找昭哥套近乎。还有那个盛米饭的张大爷。 行了行了，让陆顾问自己决定啊。想吃什么？ 包浆豆腐好吃吗？ 好吃。 行，那就去吧。” 行吧，喝惯了露水，想尝尝豆腐，没毛病。 已经过了用餐高峰期，食堂并不算拥挤。孟昭带着陆时琛去窗口打了饭，找到位置坐下来。程韵和周启阳也端着餐盘坐到了他们的对面。眼见着孟昭今天的心情肉眼可见的不错，周启阳这顿饭总算能吃得踏实一点了。回想在盐城吃的那顿饭，他仍然觉得心有余悸。 赵哥，前两天去盐城的时候，到底因为什么心情不好呀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失恋了呢。 孟昭没应声，程韵看了一眼对面的两个人，开始转移话题。 今天这包浆豆腐有点咸哎。 咸吗？我不觉得呀。 周启阳夹起一块来尝了一口，他接着刚刚的话说： 但我一想啊，昭哥，你也没时间谈恋爱啊，跟谁失恋去？总不会是跟陆顾问吧？ 程韵捂着嘴咳嗽了一声，孟昭则瞥了一眼周启阳。周启阳从小娇生惯养，姜葱蒜一概不吃，此刻正认真地将包浆豆腐上头的葱花挑开去，嘴上则说着：“ 你心情一直糟糕，我也跟着心惊胆战，都打算给你介绍女朋友了。”人选我都找好了，我一表姐看了暗龙发布会的直播后特别中意你，跟我说了好几次，让我帮忙牵个线。 周启阳说着，夹起一块包浆豆腐就送入嘴里，话没说完，他嘴唇哆嗦道：滚烫的豆腐让周启阳大口的呼着气，无暇顾及周围。豆腐稍微冷却之后，总算被他勉强的吞下去了。周启阳回过神，一抬眼看见孟昭、陆时琛以及程韵都在看着他，尤其是对面两个人的目光凉嗖嗖的，而程韵的目光则是一言难尽。周启阳一紧张，刚要咽下去的包浆豆腐卡在了喉咙里，顿时忘了自己的下一句话。 让你成天瞎说，吃豆腐都能被噎着，真是头一次见。 这时陆时琛从桌子中间拿了一双干净的筷子，往周启阳的餐盘里夹了几块豆腐。放下那双筷子的同时，他看向周启阳，伸出手指在自己的嘴唇上点了点。 这是再让自己多吃点儿。陆顾问原来这么会照顾人，看上去不像啊。 周启阳有点不明所以。过了一会儿，周启阳突然就反应过来了。 多吃饭的意思是不是少说话？ 第二天一早，由于案情取得了进展，孟昭再次来到徐局的办公室汇报情况。 祝瑞承认自己当年雇凶杀害了陈玉，还招出了当年盐城公安局局长魏昌和伪造自杀证据一事。另外，赵云华和卢阳的死亡，祝瑞也作为幕后推手的帮凶，涉嫌故意杀人。相关资料我已经让程韵再整理了，之后会递交到检察院。不过祝瑞的外籍身份可能会在流程上比较麻烦。 魏昌和， 您了解这个人？ 人抓到了吗？ 还没有，盐城警方一直在找，目前下落不明。 之后问一下盐城警方，人手还够不够？如果人手不够，我协调几个人去帮忙。 您打算让谁去？任斌是不是快回来了？ 孟昭仔细地观察着徐局的反应。 斌哥这次的事情办得很利落，让我有点刮目相看了。 再说吧。 徐局似乎并没有在意，转而继续说起了祝瑞。 祝瑞自称是受人指使，可信吗？ 应该可信。不知道任斌有没有跟您汇报过，在吴嘉义死后的第二天，祝瑞的账户收到了一大笔汇款，汇款来源不明，但很可能跟吴氏集团有关。我觉得这起码可以说明两点：一，祝瑞很可能是收钱办事；二，幕后推手跟吴氏集团的关系应该非常密切，否则不可能动用吴氏集团的账户。 有没有可能幕后推手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钱？之前有负责清查的同事跟我汇报过，吴氏集团的部分资金流向不明。 这个不好说吧，如果只是为了钱，应该没必要搞得这么复杂。 看着徐局脸上讳莫如深的表情，孟昭的脑中再一次浮现出徐局那张穿着警服的照片。 面前这个我一向敬仰的长辈，到底为什么会出现在陆承泽的笔记本上？他到底是清白还是有罪？还有一件事，虽然已经过去了，但我还是放不下。 你说， 我打人的事情到底是谁泄露出去的？又是出于什么目的泄露出去的？我觉得有必要查清楚。 这件事情虽然重要，但还不急在这一时，先把手头的工作做好吧。 这意思是单单觉得不重要，还是不希望我在警局内部开展调查？好，还有一件事，徐局，吴嘉义手下有一个犯罪团伙，这您还记得吧？ 当然，上次你去盐城差点栽在他们手里。他们近期有什么动作？ 几天之前我妹妹遭遇跟踪，跟踪她的人很可能是杀手集团的头目，也就是当时绑架林麦的人，我称他为刀疤。 跟踪你妹妹？这么做的目的很可能是要引诱你出面，然后伺机对你进行打击报复。 我猜也是这样，上一次让他们吃了不小的亏，再加上财主吴嘉义也死了，他们对我的怨念应该很深。 这样吧，市局内部最近没什么急案，我派两个人专门去保护你妹妹，确保她的人身安全。至于你自己，一定要多加小心，不要像你母亲。 孟昭看到了徐局脸上又流露出了一丝机不可查的悲伤。将近20年过去了，每每提及孟静，徐局总是无法克制自己的情绪。也正因为此，孟昭打从心底里不愿意怀疑徐局。 我知道，那徐局我先回去了。 孟昭说完朝办公室门口走去，一拉开门却看见任斌站在门口。任斌正低头翻看着手上的资料。孟昭说： 斌哥回来了。 孟队， 这一趟去国外辛苦了，怎么这么快就回局里了？不用倒时差 啊？在飞机上睡过了，案子这么急，哪有闲工夫休息啊？ 这次多亏有你，快进去跟徐局汇报吧。 孟昭说着侧身让开一步，与此同时他集中注意力，不动声色地看向了任斌手上的资料。就在任斌推门走进徐局办公室的一瞬，孟昭看到了资料袋上似乎有字儿。他微眯双眼，瞳孔微微收缩。 那个字，陈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